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九章，匈牙利树峰第五十一集。 就这样，哈利在宿舍里穿上他的隐形衣，来到楼下，和赫敏一起出发前往霍格莫德。哈利在隐形衣下觉得特别轻松自在。他们走进村子时，他望着其他同学从身边走过，大多数人胸前都带着支持塞德里克·迪戈里的徽章，但是没有难听的议论扑面而来，也没有人引用那篇愚蠢的文章里的话。 现在人们不停地看我， 赫敏不满地说， 他们还以为我在自言自语呢。 这时他们刚从蜂蜜公爵糖果店里出来，吃着大块奶油夹心巧克力。 你的嘴唇不要动得太厉害。 好了，请你把隐形衣脱掉一会儿吧，这里没有人会找你的麻烦。 哦，真的吗？ 哈利说， 看看你后面吧。 丽塔斯基特和他的摄影师朋友刚从三把扫帚里出来，他们低声谈论着什么，径直从赫敏身边走过，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哈利生怕丽塔斯基特的鳄鱼皮手袋碰到自己，赶紧闪身躲到蜂蜜公爵糖果店的墙根下。那两人走后，哈利说， 他还待在村子里呢，我敢说他一定会来观看第一个比赛项目。 话一出口，他就觉得内心掠过一阵火辣辣的恐慌感，但他没有说出来。他和赫敏很少谈论第一个比赛项目会是什么，他总觉得赫敏不太愿意考虑这件事。 他走了， 赫敏说，目光穿透哈利，注视着街道尽头。 我们到三把扫帚去喝一杯黄油啤酒怎么样？天气有点冷了，是不是？你用不着跟罗恩说话。 他猜中了哈利不打枪的原因，烦躁地说。三把扫帚小酒馆里挤满了人，主要是霍格沃茨的学生，都在尽情享受这一个下午的自由。不过也有许多哈利在别处很少见到的形形色色的魔法界人士。哈利猜想，霍格莫德是英国绝无仅有的一个纯巫师村庄，对女妖一类的家伙来说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因为他们在伪装自己方面不如巫师那样得心应手。穿着隐形衣在人群里穿行非常困难，说不定会无意间踩到什么人的脚，引起一些令人尴尬的麻烦。赫敏去买饮料了，哈利侧着身子慢慢地朝角落里的一张空桌子挪动。哈利在小酒馆里穿行时看见了罗恩，他和弗雷德、乔治、李乔丹坐在一起，他真想对准罗恩的后脑勺狠狠戳一下，但他克制住这种冲动，终于来到桌子边坐了下来。片刻之后，赫敏也过来了，偷偷地把一杯黄油啤酒从隐形衣下塞给了他。 我真像个大傻瓜，独自一个人坐在这里， 赫敏低声抱怨道。 幸亏我带了点活来干。 他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 SPEW 的成员名单，哈利看见短得可怜的名单最上面是他和罗恩的名字。他想起那天晚上他和罗恩坐在一起编造那些预言时，赫敏突然出现，任命他们为秘书和财务总管。唉，这一切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对了，我也许应该吸收一些村民加入 SPEW。 赫敏若有所思地说，一边环顾着小酒馆。 是啊，没错， 哈利说，他在隐形衣下喝了一大口黄油啤酒。 赫敏，你什么时候才能放弃这套 SPW 的玩意儿呢？ 等到家养小精灵获得体面的工钱和像样的工作环境那一天。 赫敏压低声音说， 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些更直接的行动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学校厨房。 不知道，问问弗雷德和乔治吧， 哈利说。赫敏又陷入了沉思，哈利则一边喝着黄油啤酒，一边打量着小酒馆里的人，他们都显得很轻松愉快，兴高采烈。厄尼·麦克米兰和汉娜·艾伯正与邻桌的人交换巧克力蛙里的画片，两人的长袍上都带着支持塞德里克·迪戈里的徽章。哈利看见秋章和他那一大帮拉文克劳的朋友就在门边，他倒是没有带支持塞德里克的徽章，这使哈利的心情稍微愉快了一点点。 他真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够成为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坐在那里说说笑笑，除了功课以外用不着操心任何事情。他幻想着，如果他的名字没有从火焰杯里喷出来，他在这里将是什么感觉。首先，他肯定不会穿着隐形衣，罗恩也肯定会跟他坐在一起，他们三个大概会开开心心地设想学校的勇士星期二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项目。他会迫不及待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盼望着观看勇士们完成那个项目。他会平平安安地坐在看台后排，和其他人一起为塞德里克加油喝彩。他暗想，不知另外几位勇士是什么感觉。最近每次见到塞德里克，他身边都围满了崇拜者。塞德里克显得有些紧张，但是很兴奋。哈利偶尔也会在走廊上瞥见芙蓉德拉库尔，他看上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还是那么旁若无人，镇定自若。克鲁姆呢，只是整天坐在图书馆里钻研那些书本。哈利想到小天狼星时，内心那种紧绷绷的感觉似乎才松弛了些。再过12个小时，他就可以和小天狼星说话了。就在今天夜里，他们将在公共休息室的炉火边见面。但愿别出什么岔子，最近其他事情都乱了套。 看，海格， 赫敏说，人群中赫然出现了海格那硕大的头发蓬乱的后脑勺。谢天谢地，他总算不再把头发扎成马尾巴了。哈利心里纳闷，海格这么大的块头，自己刚才怎么就没有一眼看见呢？待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才发现海格正压低身子跟穆迪教授交谈呢。海格面前放着他惯常喝的大杯啤酒，穆迪则喝着他随身携带的弧形酒瓶里的东西。漂亮的老板娘罗斯莫塔女士似乎对此很不满意，她一边收拾旁边桌子上的玻璃杯，一边斜眼瞟着穆迪。她大概认为这是对她热乎乎的蜂蜜酒的一种侮辱，但哈利知道不是这样。在他们最近一次的黑魔法防御术课上，穆迪告诉过大家，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宁愿自己准备食物和饮料，因为黑巫师要往一只无人看管的杯子里下毒真是太容易了。就在哈利望着他们的时候，海格和穆迪站起来准备离开了。哈利挥了挥手，接着才想起海格根本不可能看见他。可是穆迪停下脚步，那只魔眼盯着哈利所在的那个角落。他拍了拍海格的腰背部，因为够不着海格的肩膀，低声对他嘀咕了几句什么，然后两人一起回过身，朝哈利和赫敏的桌子走来。 怎么样，赫敏？ 海格大声问。 你好， 赫敏微笑着说。穆迪一瘸一拐地从桌子旁绕过来俯下身子，哈利以为他在看 SPEW 笔记本，没想到他低声说了一句， 隐形衣真棒，伯特。 哈利顿时目瞪口呆，现在近在咫尺，穆迪鼻子上残缺的一大块看上去特别明显。穆迪咧开嘴笑了。 难道你的眼睛，我的意思是，难道你的？ 是的，他能看透隐形衣， 穆迪小声说， 有时候很管用呢，我可以告诉你。 海格也低头朝哈利微笑，哈利知道海格看不见他，但显然穆迪告诉了海格他在这儿。海格俯下身，假装在看 SPEW 笔记本，一边用很低很低只有哈利一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哈利，今天半夜12点到我的小屋来找我，穿上隐形衣。 海格直起身子大声说道， 很高兴见到你，赫敏。 他眨了眨眼睛离去了，穆迪也跟着他走了。 海格为什么叫我半夜去找他？ 哈利非常惊讶地问。 是吗？ 赫敏说，显然也很吃惊。 真搞不懂他想干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去，哈利。 他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周围，从牙缝挤出声音说道， 弄得不好你见小天狼星就要迟到了。 确实，半夜12点下去找海格，就意味着必须把时间卡得很紧，才不会耽误与小天狼星的会面。 赫敏建议派海德威给海格送一封信，告诉他哈利不能去了。当然了，还得假设海德威同意送信才行。可是哈利觉得更好的办法是抓紧时间，不管海格找他干什么都速战速决。他很好奇，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海格还从没这么晚叫哈利到他那里去过呢。